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人群散去，林叔却没有因此放松警惕，因为刚刚东张西望的乘客迈步朝他们走过来。陈文栋想掏枪，却被林叔按住。 哎，你想打草惊蛇吗？万一他不是呢？ 陈文栋面色冷然，不掩杀意。那人很快走到他们面前。 哎，这位先生，请问您是不是姓林啊？ 您是？ 哎，太好了，您还记得滕老板吗？我在他手下干活，是剧院经理。上回何小姐的电影首映里出了事，是您上前救了何小姐，当时我还让人出去给您买了跌打药。 哦，我记得你。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哎，说来话长，何小姐准备息影了，我们剧院的收入来源就那么些，滕老板打算关掉几个，我就失业了。这两天回了趟老家，准备回上海再找找机会。哎，您呢？您怎么会在这里啊？ 哦，我出个差。不好意思啊，这会儿还有点事儿，要不咱们回上海再聊。 哦，不好意思，打搅您了。那咱们回聊啊。 剧院经理刚刚转身，却又立马转回来，手里多了把枪，直指林叔身后的陈文栋。林叔正在反应，身体却已经被人用力一扯，陈文栋居然想用他来挡枪。说时迟那时快，林叔顺势往后一倒，抬腿飞踹，将剧院经理踹得后退两步，枪口偏了方向，直接开到车顶去了。一颗子弹犹如沸水入油，轰然炸起整个车厢的鱼，所有人像之前那列火车上的人一样尖叫起来，争相逃命。不同的是，这次火车正在往前飞驰，一时之间根本不可能停下来，更不要说跳窗逃跑。众人只能往车厢两头跑，但林叔没法跑，因为剧院经理缠住他，两人在走道近身搏斗，转眼已经过了好几招。利用林叔当靶子的陈文栋根本没片刻停留，转身就往前面车厢跑去。又是接连几声枪响传来，令人心脏跟着一下下直线上下。对方到底是身兼多重身份的剧院经理，还是临时假扮搭讪的杀手？林叔已经不想深究了，他现在只想尽快脱身。对方的手被他钳制住，林叔抬起膝盖将对方的枪撞飞，另一只手则一拳挥过去，对方闷哼偏头。林叔自忖，右手终究是失了几分力道，若换了从前，这拳下去定能让对方少几颗牙。枪落在了座位缝隙里，一时间找不见踪影，对方只得继续赤手空拳与林叔缠斗。不知何时，满满当当的车厢竟只剩下他们两个，在稳速前行的列车里，一边打斗一边保持身体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方显然没有林叔做得好，不一会儿就已经连中几拳，连肋骨都被打断一根，口吐鲜血，连连后退。林叔毫不留情，步步紧逼，这种时候留情手软等于自找死路，他是打定主意要把对方摁死在此处了。见对方后退，又立马缠了上去，直接把人踹倒，又压了上去掐住他的脖子。忽然对方手中亮光一闪，林叔暗道不好，想要后退已是慢了半步，匕首近在咫尺，眼看就要插入林叔腰腹要害。这时两声枪响来自前后两边，枪声也有先后之分，前面的快些，后面的慢几秒。这两颗子弹，一枚打在对方后脑勺，一枚打在对方腿上。剧院经理当场丧命，林叔却安然无恙。他猛地抬头，又回过头，江河站在前面的车厢，刚才杀手后脑勺的那一枪显然是他开的，而岳定堂则站在林叔身后车厢连接处，他的枪法也称得上不错，但刚才自然是江河的一枪更有效果。林叔长长舒了口气，这才发现自己汗流浃背。 哎呦，我还以为没人来救了，这一下就来了两位，实在是受宠若惊啊。 危机一解除， 林叔玩世不恭的本性又冒出来，朝着前后随意拱了拱手，就直接坐在地上，也懒得起来了。 哦，对了，陈文栋好像跑到前面车厢去了。 他死了。 程先生的人杀呢？ 我杀的。 难道你也是来杀我的？ 本来是，但我欠你一条命，所以我不会杀你，而且现在也用不着杀你了。 前面的林叔能听懂，后半句他却不明其意。江河也不多解释，先上前确认那名杀手是否真的死了。列车上的乘警很快赶到，呵斥三人不许乱动，举起手来。以江河跟岳定堂的身份，自然不会有什么麻烦。杀鸡不用牛刀，岳定堂甚至无需把岳家亮出来。江河混迹上海帮派，虽非青帮中人，却与青帮渊源颇深。只要把青帮名头表明，再说明死者的杀手身份，警察也不敢做什么，还得客客气气把三人请到休息室，等候下车时进一步确认身份。直到现在，林叔还有点懵。 我怎么觉得这一切结束的有点虎头蛇尾啊？ 林叔不是觉得脱离危险不好，但这场危机似乎戛然而止，却给人留下了巨大的疑惑。程先生的人马就这么不堪一击，铩羽而归？岳定堂回答了他的疑惑： 因为程先生的飞机失事了，在跟何佑安去香港的途中坠机，所有人无一生还。 何佑安死了？ 林叔有种不真实的恍惚感。一切的开始源于何佑安，林叔最初见到他是在领事馆的宴会上。这个美丽不可方物的女人就像灯光下的宝石，无论翻转哪个切面都是那样的光彩夺目。她的美不仅在于容貌，更在于气质、谈吐、举止。如果所有女人都是不同的诗，那何佑安无疑是泰戈尔笔下最受宠爱的那首。那时候的林叔也绝不会想到这个女人将会和自己产生交集，引发后续一连串的故事。这个故事里有横行霸道的沈十七，有求而不得的陆同仓，有名为陆同仓手下却能耐不凡的江河，还有来历神秘的程先生，甚至还有中途被牵扯进来本来与故事毫不相干的林叔和岳定堂。他们无一不是环绕在何佑安身边的男人。林叔越往下发掘，就越发现这个故事曲折离奇。原本以为的情爱纠葛通通被推翻，何佑安的布局和目的似乎也已经远远超乎他的想象。但现在所有纠葛的源头，何佑安居然死了。林叔的好奇心就像一颗被高高抛上半空的石头，始终不肯落下，无处着依。 会不会是弄错了，或者是假死远遁？ 不会，许多人去龙华机场送行，亲眼看着何佑安跟程先生上飞机，飞机起飞没多久，还在众人视线范围内就爆炸坠机了。赶过去一看，有些人尸身还在，只是不全。何佑安和程先生呢，也找到了。 这种情况下，十有八九就是不会弄错了。林叔还有些回不过神，直到岳定堂往他手里塞了杯热水，他才发现江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原来之前江河说用不着杀他，正是因为程先生突如其来的死讯。这则死讯想必也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就连过来追杀他们的杀手，只怕现在也群龙无首，草草撤退。 江河呢？ 走了。临走前说你的救命之恩他还了。你又受伤了？ 我没什么，就是一些皮外伤。你怎么来了？ 我去医院看见你人不见了，只留下一封信。 是你发现的？我还以为最早发现的应该是过来给我打针换药的护士。 周叔让我上班路上顺道给你带点汤过来。 嘿嘿，平日岳长官上班时间也没那么早吧？ 你想说明什么？ 没什么，老岳，多谢了。 今日要不是你跟江河及时赶到，我小命都要交代在这里了。 方才我只是打中了那人的腿，严格意义上说不是我救了你，而是江河。 这话听着好像还有点不甘心。打从上学起，林叔跟岳定堂两个人就争学习成绩，争老师看重，争姑娘青睐。当时男女同校的情况还很少，女学生大都来自开明富裕的家庭，杜运宁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自然而然引起众多男学生的倾慕之情。其实岳定堂面上云淡风轻，实则与林叔暗地较劲，两人有来有往，有输有赢，但每逢岳定堂输了一筹，下回总会卯着劲儿更胜两筹。由此林叔便知道此人记仇好胜，半点不下于旁人，只是一般人看不出来，还当他稳如磐石，不动凡心。此刻林叔听来，只觉对方好胜心又发作了，因为没能完美救下林叔一次，心里有些别扭。而林叔在家境没落、红尘打滚之后，早已学会将那点没必要的好胜心连同前尘过往打包扔到九霄云外去了。 梅梅，你可别这么说啊，就算没有江河，就你那一枪也足够让杀手受伤迟缓，助我逃脱。这一枪可太宝贵了，我也没想到是你第一个看到求救信又带着人赶过来。哎呦，我心里那份感激都不知道怎么表达。 无妨，你可以慢慢斟酌措辞。 大恩不言谢，要不然我跪下来给你磕个响头。 好啊。 你还真答应啊。我突然想起来，刚才一通狂跑把膝盖给弄伤了，你看到现在还弯不下去。要不咱改日吧，改日啊。哎呦喂，呼，怎么这么疼啊。我这发烧刚好就被揪出医院，现在浑身无力，感觉病情又加重了，膝盖也伤了，回去了还得再上医院瞧瞧才行。 哎呀，行了，别演了，回去之后上汇丰银行，何佑安一定给你留下了什么东西。 不，我觉着我们应该先去一个地方。 嗯， 唐桥镇东春里。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